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是9月7号星期二，白露节气。今儿呢天气晴好，光照充足，中午的紫外线辐射很强，大家出行呢要注意做好防晒，勤补水。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北部山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大家下班的时候还请注意带好雨具。今年这雨啊确实比较多，目前地质灾害风险也很高，也提示大家避免去山区河谷等涉山涉水的高风险区域活动，也谨防地质灾害。另外秋季本市的花粉浓度呢也处于极高水平，过敏人群要尽量的避免出行，外出呢尽量做好防护。具体天气情况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傍晚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白露节气来了啊，那秋天的感觉也越来越浓了，所以还是提示大家早晚天气比较凉，一定注意添衣。另外呢，该护好的地方啊，咱们一定要呵护好，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我国建成世界最大清洁发电体系，激发电子商务新活力，家居清洁行业待深耕，加一种分子可以让巧克力制作更简单。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我们带大家来关注日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负责人表示，我国呢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截至到7月底，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8%。相当于40多个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45.5%，同比提高了3.3个百分点。我国清洁低碳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水电、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标保持世界第一。那么从装机规模来看，截至7月底，我国水电装机容量3.8亿千瓦，同比增长4.9%。核电装机容量5326万千瓦，同比增长9.2%；风电装机容量2.9亿千瓦，同比增长34.4%；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2.7亿千瓦，同比增长23.6%；生物质的发电装机容量3409万千瓦，同比增长31.2%。那从发电总量来看，上半年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发电量同比增长10.2%。从电力投资来看，前7个月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完成投资占电源完成投资的91.7%。国家能源局的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呢要加快煤炭减量步伐，严控煤电项目，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非化石能源发电，不断扩大绿色低碳能源供给。十四五时期，风电光伏要成为清洁能源增长的主力。的确，在双碳目标这样的一个要求和背景下，大力的鼓励这种清洁能源的创新，还有清洁能源的企业发展，同时从市场需求来讲，也可以更好的去进行这种传统煤炭业来发电的转型升级，实现非化石能源更好的去助力我们的生活。 当然我们说这种双碳目标的实现哈，不仅仅是工业领域的一些事情，我们生活当中呢也需要大家去践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为了这个更好的去发展我们的新能源车的产业，当然后续还有一个电池回收的问题。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提出要鼓励梯次利用企业与新能源汽车生产、动力蓄电池生产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等企业的协议合作，加强信息共享，利用已有的回收渠道高效地回收废旧动力蓄电池用于梯次利用，鼓励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参与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连续六年位居全球第一。面对如此庞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尤其是新能源电动车使用达到一定年限之后面临淘汰之时，废旧动力蓄电池面临着回收难的问题。据了解，目前我国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回收、作废、再利用问题已出台了多个相关法规，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在2018年的时候，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商务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新动力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汽车生产企业要承担动力蓄电池回收的主体责任。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新动力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和运营指南》，要求新动力汽车生产企业在其销售地区建立收集型回收服务网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36.7万辆，同比增长10.9%。这么大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市场，未来的潜力呢还是非常的广。那同时我们说，在这个一方面关注新能源车电池啊更好的去续航，它的里程越来越高的同时哈，我们还要想到这个电池后续如何去回收以及实现梯次利用，这是一个全产业链思维的过程。当然，这其中汽车的生产企业主体责任是需要放在其中的。好，既然说到了电池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跟电池创新有关的事情。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吴长征、吴恒安等人合作研究，合成了一种超小尺寸的铂基金属间化合物电催化剂。使用这种催化剂组装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可以实现高功率放电和长久的循环稳定性。那作为一种新型能源，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具有放电功率大、没有污染等优势。铂基金属间化合物呢，因为它的结构稳定等优势，也是下一代燃料电池的商用氧还原催化剂体系。但是一直以来，铂基金属间化合物存在颗粒尺寸比较大的问题，会导致铂利用率和质量活性降低，这也成为制约燃料电池性能提升的关键瓶颈问题之一啊！这尺寸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更好的去发挥它的效果。那么中科大研究团队合成了多种超小尺寸的铂基金属间化合物颗粒，组装出的燃料电池具有很高的功率密度，而在耐久性的测试中，经过3万次循环，仍然能够维持81.5%的放电功率。所以，这样的一种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高效催化剂的研发，也可以为下一代燃料电池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的环境。好的，关注完清洁能源以及燃料电池的科创资讯，我们再来看看2021中国电子商务大会日前呢在北京开幕，这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举行的一项重要活动。大会以数域新机、商引未来为主题，由商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众多国内外专家、企业代表参会，共同探讨电子商务发展的新方向。据了解，由商务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编制的“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也将于近期正式出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席艳英表示，电子商务呢在拉动首都经济增长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电子商务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网络消费也成为拉动首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电子商务成为助力消费升级、品牌创新的驱动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企业纷纷触网，跨境电商也成为拉动贸易增长的新路径。在今年上半年，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40%，各个相关业态也是蓬勃发展，势头非常的强劲。会上，商务部也为16家新增补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授牌，同时商务部会同相关单位也发布了数商青年电商云课，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士哈可以关注电子商务发展，为这个行业注入更多的新活力。再来关注一下家居清洁行业啊，这个家居清洁产品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典型的快消品，也是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红海。我们也可以想想啊，您家里都有哪些经常用到的家居清洁产品。那么曾经国产品牌通过发力下沉市场，突破了国际日化巨头的围剿，现在消费升级和智能化产品普及这两大趋势正在深刻地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科技创新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原来的打法逐渐行不通了。一方面，我们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健康卫生意识的增强，推动家居清洁产品的人均购买数量和消费金额保持一个明显增长；而另一方面，消费者对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说抑菌、环保、天然等附加价值受到了更多关注。一屋通用已经过时了，那么针对不同的清洁场景，产品的划分也要求越来越细，新概念也是层出不穷，产品迭代速度加快。另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也正在重塑家居清扫哈，我们很多家庭已经实现了不再用人力清扫了，比如说扫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智能吸尘器、智能洗衣机等走进了千家万户，也催生了对配套清洁剂的巨大需求。这类专用清洁产品刚柔并济，既要给智能机器的清洁能力锦上添花，又不能损伤娇贵的机器，具有科技含量高、价格高、利润高的特点，也正在成为行业的全新赛道。那现在哈，这样的一些专用的清洁产品实现了垂直化、个性化的服务，科技的力量要求也很高。当然，在整个市场检验的过程当中哈，也要逐渐的去把成本降低哈，不能因为有很高的科技含量让它的这个价格哈一直飘在上面，这也没有办法实现更亲民，进入到更多家庭这样的一个市场消费群。好，那最后的一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跟食品有关的科创资讯哈。不知道您爱不爱吃巧克力？最近英国自然通讯杂志发表了一项化学研究，发现啊，在巧克力制作过程中加入一种磷脂分子，就有可能无需调温这种复杂的工序，制作出非常好的巧克力。那么这种方法呢，有望简化当前的巧克力加工工艺。有一本书《巧克力工厂》是吧？我们说这个巧克力整个生产加工环节哈，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其实也很多爱吃巧克力的朋友也比较好奇。一块优质的巧克力，它的品质呢，包括口感啊、光泽度啊、脆度啊、融化行为等等，而这些呢，都取决于可可脂的晶体结构。这些晶体结构呢，可以形成不同形态，但只有晶体微才能得到品质上乘的巧克力。那为了获得更多可能的这种晶体微，巧克力生产商呢是需要进行一道加热和剪切的工序，名为调温。但是调温呢是一个深加工的过程，效果呢经常不太稳定，也导致巧克力品质不佳。新的研究发现，在可可脂中少量加入一种磷脂分子，就能使它结晶成为晶体微。当他们把这种分子与市场销售的巧克力的结晶样本混合时，最后得到的成品，不论是硬度、光泽度还是微结构都非常理想，而且不需要调温。研究人员认为，在巧克力加工中使用的这种方法可以控制巧克力达到优良品质，并且有望减少对复杂调温工序的一个依赖。我们说科技创新无处不在啊，小小的巧克力背后还有这么多知识点。那今天的科创在线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在线板块过后，进入到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今天节目我们继续对话北京星空年代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做高通量宽带卫星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背后，10年时间都积累了哪些经验，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一些心血。再次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星空年代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佘章树。欢迎佘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您好。 啊，听众同志们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星空年代副总裁方勇，欢迎方总。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之前节目当中佘总呢跟我们说到，一开始您跟身边的朋友说您是做卫星的啊，可能很多人会说哎，跟北斗有关吗？可能大家直观上就记住了北斗，但其实卫星这个领域细分下来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遥感卫星啊，通讯卫星啊，其实他们都在方方面面服务着我们的生活。而且之前您也谈到现在已经进入大宽带时代了，那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技术变化的背景之下能够实现把成本降低，把效用提高，那接下来请佘总再帮我们具体说一说。 说一个场景啊，飞机上以前过去可能就没有通讯方式，那现在你到飞机上不但你可以和地面进行联系啊，你可以去上网，你可以去看电视啊，你可以看手机电影，所有的你在地面的服务和在天上是没有 无差别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简单讲，比方主持人你带家人去了一个海岛啊，这个海岛去什么潜水，那你带上一个卫星的终端啊，移动终端，你放到这个地方，你用手机去接入到网络，你就可以实现你的互联网，甚至你发个抖音啊，是吧？那个发个那个直播啊， 这是我带个移动 WiFi 的。对，所以呢，它其实通讯技术的这个技术革命啊，也一定会推动一个产业的。那我们简单讲，在海上的农民啊，包括我们在矿山的工人，我海上打到一条很好的鱼，我就直接可以直播啊，我甚至直接就可以连入到互联网，就开始拍卖。它能带来的其实未来，甚至说我们未来的远程医疗啊，远程的教育啊，都可以移动办公啊，都是可以通过卫星来实现的。刚才那个我们方总讲了，在国外啊没有那么多的光纤，所以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孤岛啊，需要通过卫星去广域覆盖。包括谈到6G 也是这样的，6G 呢其实现在，当然它是 5G 啊，它是一个第五代通讯技术， 6G 的现在频率国际电联其实还没有做一些分发。那也就是说 5G 呢作为一个工业互联网的这个连接方式呢，它是非常好的，但它要真正的去带动一个技术革命，可能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那从 6G 呢还没有真正的颁发的时候，通过卫星进行广域的覆盖，对地面的 4G 进行有效增强，这样一种组网方式呢，其实就是叫做基础的实现，基本实现了一个天地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其实这个呢其实更加高效一些吧，更加高效。 是，你看作为一个补充，这样的一个卫星它可以发挥的空间和它未来可以开拓的价值其实很多，然后也很广。包括刚才佘总也提到了，在运营和应用设备这方面整个市场占到了97%，这也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大的市场的空间，然后来布局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原因和初衷。而且再说到一家企业要想这个生存下去哈，或者说活得很好，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它是自身的这种活力要强，不能仅仅靠情怀。那我们怎么样降本增效？我在这块儿也非常的好奇。比如说我是一家企业，我需要星空年代给我们提供服务，那怎么样能够把尽量成本降到最低，能够实现更好的服务？在这块儿我们是怎么考量的？生产一颗卫星现在大概成本大概有多少啊？ 一个卫星的从在轨交付到地面设备到天上天机和地面的设备，一共的总的价值大概是3.5亿美金。3.5亿美金， 3.5亿美金。 那么你的整个容量啊， 从卫星通讯上来讲呢，它同时也跟房地产一样的，你在这个二期建造你是可以把一些贷款预售掉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通过你的贷款做一体化服务啊，这是一块， 就是类似于物业这种是吧？ 对对对， 物业的角色。 那反过来讲呢，它的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卫星通讯呢是在轨交付以后2年半到3年吧啊，社会全部投资。因为这个通讯这个领域啊，从基础设施建设这块来讲呢，它的那个收益还是比较高的。你看全球的卫星公司几乎没有赔钱的， 嗯， 就是没有不赚钱的，只是管理好服务高效可能赚的就多， 嗯 啊，这个管理不好服务不是很高效，那你可能就是赚的就少， 嗯，客户少赚的就少， 对， 嗯， 所以呢其实目前看好像没有赔钱过，没有赔钱的， 嗯， 全球都没有， 是因为市场需求在这儿哈，大家需要这样的服务， 刚需， 刚需，对， 刚， 那刚需这房子，您比如说您这房子同样一个地段的，那你这硬件装饰的也好，然后那个环境也好，周边可能有水有湖啊，这个视野也好，但是你这价格太高了，可能我也有点这个望而生畏。那我们怎么样在技术上突破的同时，然后成本能够降一些？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企业去考量的。那方总，在技术这方面我们现在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突破，就是能够实现尽量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更好的效果，您也帮我们说一说。嗯， 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记者到国外采访用了一个叫海事数据终端，这个星呢是英国人的， 嗯， 设备的是美国洛马生产的， 嗯， 我们先不考虑这个数据安全问题，事实上其实英国人美国人把数据已经录了一圈了， 嗯 OK，它这个一兆大概是20美金，如果打电话呢大概是1美金， 嗯， 那么到了我们现在我们国产化的中国版的海事卫星定轨交付之后，我们现在大概降到了1.6， 嗯， 人民币 啊， 一分钟 1.6，现在更低了， 更低了， 对 啊，哦，你看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是国产化替代之后，这成本是大幅下降。 对，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宽带卫星定轨之后，随着我们国内科研工作的努力，我们有一些关键设备，卫星地面的关键设备已经实现了国产化。 嗯， 那么我们现在在使用它这个卫星的流量上面，已经降到了大概是0.5人民币， 嗯， 就是5毛钱，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海员出去之后，连上您发个微信，跟家里打个卫星电话。哦，这个费用他们应该是可以承受得起的。 嗯， 其实主要是过去啊，简单说啊，过去的载带卫星呢，它的容量大概是1G到1.5G，说白了，它的建造成本也得要3个多亿， 嗯， 啊，美金。那么现在呢，是到了90、100、300、500，甚至到1T，那整个的这个建造成本并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贷款成本它就降低了。 对，这个容量大了啊， 甚至未来有可能就是卫星通讯在提供一些服务的时候，更多靠数据赚钱。 嗯， 啊，贷款免费提供都有可能。 这个马路让你免费使，我们不收过路费了，对吧？ 对，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数据嘛， 嗯， 数据它是有它的价值，可能更大一些。 嗯，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包括全世界都现在是这个方向。啊，就是你刚才说的非常好，也很专业，就是这么说吧，美国卫星给家庭用户提供的服务是每个月是20美金，大概全年是240块吧， 嗯， 美金。其实你算算和我们国内的这些宽带其实是一样的， 差不多，价格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那反过来说呢，这个尤其东南亚中南半岛的很多的海岛，它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呢，这个已经是很低很低的一个成本了， 嗯， 很低很低的成本。那反过来说呢，这个东南亚这个市场以我们现在的行业数据看，它可能需要两个 T 呢就是1000个G 嘛，啊，1000个G 的容量， 嗯， 为啥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东南亚亚太地区啊来看，我们差不多将近有10000架飞机， 嗯， 啊，10000架飞机。如果说到一个 T 的卫星提供服务的话，我们未见得来真正能把这10000架飞机全部提供完整的服务， 嗯， 还不一定够，就是在轨提供服务， 就是供小于求 啊，对。 但是整体来看呢，我们这里还有上亿条船呢、啊，很多很多的船，还有很多的海岛和一些企业船网啊，它得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呢，整个市场绝对是足够大，啊，市场足够大，并不等于一个公司就可以完全把这个区域里面全覆盖。 嗯。 啊，这几乎不现实，啊，几乎不现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宽带时代呢，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在3年以后吧，3年以后，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宽带大概覆盖是欧洲啊、美国啊，整个这一线基本上是宽带覆盖的还比较多一些。 嗯。 啊，非洲线也有了，然后我们从中亚、中东到东南亚，啊，亚太地区现在那个带宽覆盖还没有完整。 嗯。 还是窄带卫星在覆盖的。一旦真正的大宽带把整个全球网，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居住的这1%的这个区域覆盖以后，可能会未来会诞生的这个商业机会啊，甚至一些就业机会，对一些一带一路我们这个沿线的一些国家的这个提升，甚至我们北京市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啊，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啊，不说别的，就是我们北京现有的商业航天的做设备的呀，啊，做软件的呀，做应用的公司啊，都可以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去那个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商业模式。 嗯， 因为原来讲要想富先修路啊，修地面的路，那现在呢有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环境，新的业态，就是要想富先修高速信息高速公路。 哎，这是一条看不见但是非常有用的路哈。 对， 它是一条我们这个虚拟世界通信的这条路，这条路对我们的生活现在是非常重要的。节目上半段的访谈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那在稍后片花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和星空时代 CEO 佘章树以及副总裁方勇来说一说，在做卫星互联网这么多年创业创新路上，二位又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会。那么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分享。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栏目的主持人孙涛。品尝舌尖上的美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盘子干干净净，照出你我的品行。光盘行动，咱们一起来吧。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外出游玩、观看展览演出、餐饮场所就餐，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我们继续对话北京星空年代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两位嘉宾，企业 CEO 佘章树和副总裁方勇，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做高通量宽带卫星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背后10年时间都积累了哪些经验，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一些心血。我们生活在北京，大家觉得哎呀，现在网络太方便了，好多行业都跟互联网发生了关联，然后产生了质的变化。但其实就我们国家而言，有很多偏远地区没有实现互联网进村，没有实现这种网络的全覆盖，更别说整个全球范围了。没有覆盖到的区域，或者说是我们未来想要去布局的区域，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大的。真正开始火起来大概2015-2016年，那个之后有很多这方面的企业，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来了。那之前佘总他关注的比较早啊，您在大概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那么也有人说，你看中国的这个民用航天起步，如果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比，我们算比较晚的。但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实现，包括刚才方总说到的国产化替代这样的一个过程，实现成本的下降，是不是有可能弯道超车，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个局部能不能实现？我也想听听二位的看法。 中国呢，我们现在在其实应该说整个东方世界在科技创新这个里面呢，我们确实和西方世界呢是有些差距。 我们本身起步也晚嘛。 啊，对，起步晚是有些差距。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说我们要简单谈去弯道超车呢，我可能从整体来讲，这个第一我这个提法稍微有点欠妥。 不现实 啊。不现实。第二个呢，我觉得简单说嘛，就是你可能西方世界的用车来比喻，你一些国家你造的就是劳斯莱斯迈巴赫，有些国家造的呢你是奔驰宝马，那我们中国呢可能目前还在那个北京吉普在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其实满足功能已经可以了，舒适性可能稍微差一点，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未来的应用场景当中进一步去优化呀。因为过去呢这些从产业这个层面来讲呢，我们相对应用比较少。那没有应用少，像那个方总说的，我们这个整个卫星互联网这个呢在国内起步也比较晚。那么这样呢可能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去提在优化我们自己的一些技术方案这是可行的。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说，在中国在科技的这个领域里头呢，比方说我们星空年代现在首先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有一张自己的网，第二呢是打造的自己的一个平台孵化一个产业生态。那另外呢我们在应用设备里面呢也力求自主研发自主研发，这个同时呢这个设备终端国产化设备终端国产化，反正无非就是我们目前用起来可能稍微差点但几年以后随着场景不断的这个涌现用场景不断的涌现，不断的发现我们的一些差距和问题，不断的优化，我觉得这个说不能说超越我们是要说平起平坐是指日可待。指日可待。 是，您说到了我们先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然后下一步我们再解决从有到优的这个问题， 对， 提高它的舒适性，先让这车能跑起来，慢慢再考虑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和舒适性的要求这是我们要一步一步走。但是您也提到，就是我们要实现这样的一种自主研发，这肯定是要靠人才的力量，包括方总其实也是来到星空年代作为技术性人才引进来的。那您之前也谈到，就说这个领域当中人才其实相对比较稀缺的，从本科到研究生，但它这个门槛也要求比较高。那么在人才这方面，这个企业能够给人才提供什么样的一种成长空间？我们怎么样在星空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实现更多的自主研发？您从研究人才的角度也给我们讲一讲。 我们跟体制内不一样的是，我们一切是以市场为主。 是，刚才说了比较灵活，对吧？ 对，就说我研发，我不是为了研发而研发。首先我是因为市场的需求，然后市场需要这款产品，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做到，然后找谁做。我们国内不缺人才。对我们来说，我不太同意一个词，叫在商业航天叫弯道超车，我觉得还应该是脚踏实地。 认清自己的不足。 嗯， 我们确实比国外我们的同行，像美国这个 Viasat 这种国内做卫星通信商业航天比较顶尖的公司。 嗯， 那么2016年我去体验过，他在2016年时候一个飞机单一用户下载能达到12兆。 嗯，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还有很大差距。 2016年的时候，在飞机上看高清电影非常流畅，这个体验感很好。 对， 嗯， 那在美国已经实现了， 其实2013年就有了。 嗯， 2013年 OK， 2013年就有了。我去过 Viasat 的丹佛， 嗯， 圣地亚哥，包括他的亚特兰大， 嗯， 我们都去过。我觉得这些同行啊，国际化这些同行呢，有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 嗯。 所以呢，新工人代呢，其实在关于研发这个领域呢，是我们方总在负责。 嗯， 其实我也提给他们经常提一个 要求， 就是算我们在研发的一个要坚守的一个理念吧。 嗯， 就说首先是时间、价值、环境、法律的赋能。 嗯 嗯， 啊，因为过去呢，我们在这块都讲说产学研用啊，因为从商业来讲啊。时间是最值得投资的，时间是最有价值的，然后是时间成本啊，决定机会成本。 嗯， 另外你商品本身的价值，还有一个环境啊，你在一个什么样的产业环境里头，你要去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嗯， 另外呢，遵循法律，就是我们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要遵守一个比方说国际的这个叫专利法。 嗯 啊，专利法，还有我们可能哪个地方不足，那更多的需要呢，就是说白了，现在的研发就是应用研发。 嗯 啊，新工人代我们在这里面更多的也是立足于在给用户最友好的界面啊，最友好的方案啊，我们不敢说太那个高精尖啊，不敢说太高精尖，但是至少在用户的具体使用和这个方案的过程当中，他感觉到是很舒服。 嗯 啊，这个物有所值，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从单纯从科技研发，我从在目前来讲，还是要有个什么呢？那个，因为这个领域啊，它是多领域多学科的一个技术，综合技术。 嗯 啊，它不是说单一的某一个公司能就把这个全产业链的问题全解决，这不现实。 是需要通力合作。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方总的这个带领下呀，我们研发团队呢，基本上先和北大呀，包括和我们的这个一些行业里头的一些研究机构，啊，比方说我们现在跟应急保障部的天津所，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些民营的啊这个企业，共同的去为我们所理想的那个产品， 嗯， 大家各出各的力。说白了，卫星通讯呢，在这里面，运营商实际上是这个产业链的上游。 嗯， 你的火箭发射、卫星制造、设备应用，全是下游链。 嗯， 啊，新工人代的定义就是顶层设计嘛，是整个产业链条的上游链条。啊，在这个上游链条里面，我们其实更多的是集约大家的一种智慧，共同的去打造一个产品，无非就是遵循市场的规则，啊，分配好。这样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向。 嗯， 你看，其实华为的手机也这样啊，它很多屏幕是这个做的，啊，软件是这个开发的，有些是自己开发的，啊，有是呢，那其实的有很多的供应商，那么这些供应商我们是可以给它集约在一起，大家来共同去为一个产品去啊广结思路。 提到产学研用，有自己的想法，包括跟一些北大的这种学术机构，还有包括一些研究机构，我们都有合作，集大家所长来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 对， 那么用这块一定是从市场需求出发，看看我们上游它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来给大家做提供。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科学的定位。而且佘总也谈到了对时间的投资，其实您一开始对这个产业的熟悉和了解就用了4年的时间，那么真 真正开始创立企业到现在，从2015年到现在也6年的时间了啊，长长短短10年时间了。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看现在信息社会这个变化太快了，我今天有一个东西没有掌握，某个技术没掌握，可能明天我就落伍了，大家总有一种焦虑感。那我也想听听二位的看法哈，就是我们在做创业创新，尤其是针对这种卫星通信这个领域的创业创新，怎么来看待这个投入时间的成本和我的产出，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还是真的能够一层窗户纸捅破，马上就能实现一个质的飞跃？嗯，佘总您怎么看？ 其实整体来讲呢，我们在这个十年来讲，其实一个十年对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占了很大一部分空间。 嗯， 这个呢可能要谈到一些情怀的问题。另外呢，事实上我们新闻联代从成立到现在，更多的还是它的投资其实是很快啊，你就可能去理解它，然后你只要投资到位，它是很快是可以产生效益的。我们更多的可能对于整个中国的目前这种环境啊，这个做了大量的这个叫做教育吧。因为教育需要时间， 培养和教育是吧？ 就像我当年说了嘛，飞机上大家想到的是手机不让开啊，他也没想到说2015年那个我们民航就是空管局就对飞机上的手机可以开放了，可以飞行模式。所以呢，这个呢，就可能我更多的经常说，我们可能有一些中国思维。中国思维呢，就是可能看我现在。这种状况他想不通啊，想不明白，甚至对风险呢各个方面这种判断呢还停留在这个中国思维嘛。然后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从把科技成果转换成市场，这个呢还有待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周期和时间。 嗯， 当年我说要做卫星通讯，公司有一半人跑了。 觉得不看好这个项目， 不是他想不通，怎么可以民营去参与这个事情啊？他听不明白，是啊，还是年轻人，甚至小伙子们。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可能在科技路线上还有待于更多的去做一些尝试，甚至说更多的去花一些时间成本去让市场去理解这个产业方向， 培养市场的过程啊。那这6年您觉得星空年代走得顺利吗？跟您的预想一样吗？ 那肯定是有差别了，因为正好星空年代我们2015年成立以后呢，这个赶上国家的去杠杆，然后我们那个追寻地方对产业诉求啊这样的一个方法。后来呢，在真正要说开始松开啊，是在2019年，整个市场呢才开始有的科技的，包括科创板的诞生啊，当我们那个中央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啊推出了那个科创板，那么一些新型的这种机构投资者呢才开始进入市场。那么这个时间进入市场呢，赶上去年的整个疫情，对整个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我觉得都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过程，更多的是技术啊，这个技术它没有被淘汰，或者说未来的市场它这个依然还是欣欣向荣啊，因为我觉得一个技术出来，至少你在10年和20年以上啊，真正要说 KA 啊能够大量的应用，其实也就在2015年吧。2015年它还会延续一个相对一个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这样来讲呢，要说这10年一步一步走来，我们前期也是很谨慎的。你想从2011年开始到2015年成立，到2015年成立，关于频率这个过程你必须走的。你看你的波数设计啊，频率的协调啊，包括那个团队的建设呀，市场的这个开展呢，这个它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那事实上呢，我们也就是说通过这5到6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卫星网络运营商的基本的一些安排，就是卫星的频率的协调，然后这个卫星波数的设计，这个波数设计 差不多你得有频率才可以去设计、 嗯、 说白了就是说你有地才可以去设计这个房子， 嗯， 才设计这个房子、 嗯、 设计这个房子你才有可能去说建造，这个是必须走的一个过程。 哎， 啊，我倒不觉得它时间有多长，但是你要说艰辛，那就那只有我知道了。 创业都是需要这个付出的哈，都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就是血肉之躯捍卫钢铁长城嘛。 嗯，只要看准了我们的这个市场前景，同时我们有自己的技术，其实就是需要等待一个机遇，然后等待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的大爆发。所以这是佘总的观点，您怎么来评判这个时间和我们的这种投入产出？那方总，您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工作了也得有十几年了吧，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那一个人投入到某一个领域这么长的时间、 嗯、 您作为一个过来人，要是如果给年轻人说一说，因为很多年轻人比较着急，总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内见成果，那您觉得怎么样来调整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您也补充一下刚才佘总回答的那个问题。嗯， 我觉得还是要脚踏实地，这个行业要从研发的角度要首先要敬畏自己的工作、 嗯、要敬畏它、嗯、 对，一个简单的工作您做到极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嗯、 再加上持续以恒的坚守， 嗯， 这需要漫长过程， 这也是技术人员的这种严谨和坚持哈，这是必须要做的，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这个建议。那现在这方面人才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开始关注这个领域，说哎，我要报考专业，我想学这个专业，您有觉得这种大家对于这个专业的喜爱程度和认识程度是不是也有提升？ 嗯，这两年通过跟圈里的朋友聊，包括跟高校的一些专家在聊，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在报我们类似的专业，像北航、 嗯、 南航、 嗯、 那个哈工大之类的， 嗯， 专业对口专业非常多、 嗯。是，而且我们也采访过一些航天领域的这种、 嗯、 国家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又出来以后在同样另外的一个赛道自己创业的一些年轻人、 嗯， 其实大家都是想在这个不同的这个赛道当中给我们的航天事业有一些助力，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说我们的民营的这个层面。那我最后一个问题还想问问佘总，您作为一家企业的 CEO， 包括您也是星空年代的创始人，我们说国家都有5年10年的一个规划，那如果让您谈谈对星空时代未来5年这样的一个规划，您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设想和考量？嗯， 对一个企业的规划，整体来讲呢，其实是这样的，对创始人来讲呢，自己创始企业就像自己的儿子嘛， 是一手把他培养长大、 啊、前这几年呢是一个培养，或者说我们把方向的选择这个定义了，那未来的规划呢，基本上可以描绘这么一个场景啊。 嗯。 未来3年，我们的自主网完成，啊，自主网完成。 嗯。 然后呢，在未来3年后，我们通过那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再融资，啊，再融资，把我们现有的这个网络呀、啊、更加完善，啊，更加完善。第二呢，在我们那个整个行业的这个硬件软件的这个科技研发上再提升一个新的台阶儿， 嗯， 啊，第二阶在未来10年，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头，我们希望的星空年代是能够真正的去对标国际， 嗯， 啊，对标国际，成一间真正意义上的 international 的国际的卫星网络服务提供商。 嗯，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想法。 是有一个很宏远的一个目标，然后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把当下的事情做好，然后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划和一个方向，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 对，对， 这是您的规划。 对， 那在吸引人才方面呢？ 吸引人才，我们有几个。第一个，我们公司啊，这个在公司一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就打造一个共同价值的企业。 嗯， 这个共同价值的企业呢，也就是说星空年代呢，我们拿出20%的股权作为团队啊的一个绩效机制。 嗯， 啊，绩效机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也希望就是我要打造一个开心时尚快乐的企业。从解决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是很多在北京的这些工作的人呢，我们先解决自己的吃饭的问题 啊，吃饭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从公司，现在尽管我们说一步一步走来蛮艰辛， 嗯， 但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为员工啊提供一日三餐啊免费， 嗯， 啊早点来有早餐，晚点走有晚餐， 嗯， 那未来呢，我希望就是说在新闻年代这个环境内，不但要提供这样的一些东西，还要更多提供一些学习的一些机会。我想鼓励这个团队啊未来去对标国际， 嗯 啊，当然说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暂时可能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东西，未来可能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机构啊， 嗯 啊，一些学习的机会啊，啊提供给我们的技术人员和真正有想法的年轻人， 嗯 啊，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企业啊是一个人有两个家，一个家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就是自己的老婆孩子，这是自己家， 嗯嗯， 第二个家其实企业是自己一个家， 嗯 啊，我不希望说，其实人的生命里面最本质的是开心快乐的活着，那么工作呢是为自己的生活提供服务的， 嗯 啊，那么怎么平衡好这两个家啊，这就是我们现在作为我来考虑的比较多一些，就是更多的是大家能够工作在一起开心啊，另外呢同时在这个平台上呢能够完善和完成自己的财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积累。 是，您看您就像这个家里的大家长啊，得考虑这个家庭成员之间这个关系好不好，是不是开心啊，在这个家庭当中 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咱们在这个平台上呢大家一起还能够更多的支持啊，包括自己所在的行业进一步的去成长， 嗯， 这就是我们能够给对人才啊的提供。当然具体的呢我们也在跟我们现在的仪仗管委会在争取一些我们高精尖人才的一些这个税收的减免呀， 嗯 啊，个人所得税的那个税收的减免，另外呢也在申请这个每年的这个进京指标， 嗯 啊，进京指标 就是解决大家的实际需求 啊，同时呢也在想跟管委会协调呢能不能那个经济使用房啊奖励给我们一些优秀的员工啊优秀的科技人才啊，这样通过这种各种方式吧，企业提供一部分，但通过政府再提供一部分， 嗯，你看这个大家长操心的事情真的挺多的哈，得看这个家庭成员，我们在这个企业之家当中我们的心情好了，才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工作的动力和这种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且就像说总最开始自己去美国看，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企业参加了这个机载通信大会，看到了最先进的技术，也激发了您后来想要去创业成立星空年代这样的一个公司。可能未来我们很多年轻人在星空年代这个平台上去看到更多国外的一些新技术，也能更好的反哺企业去往前发展，这都是您在考虑的问题，希望人才能够成长，能在这个家庭当中成长，嗯，所以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当然万事开头难，十年的基础已经打好了，那未来就是我们厚积薄发，然后去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样的一个过程了。我们习总书记也说哈，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那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奋斗，其实不管是曾经在部队也好，还有包括方总曾经也在体制内工作过，那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当中，我们奋斗的这个价值和目标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哪个领域在奋斗而已。在这儿也希望星空年代未来十年能够走得越来越好，真正实现这家企业的 CEO 创始人佘总的一个宏伟的一个目标哈。那最后非常感谢佘总和方总参与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访谈，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听众，谢谢主持人，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偶尔我的生活还是会感到脆弱， 但这个地方让我彻底远离失落。当我太多失措难过，脆弱大步在哭过，他教会我不错。可以忍气现实，更要将现实冲破。他的名字叫北京，在中国闪烁。在这新时代，我们运筹为我进化磊落。我爱这北京，我爱中国。因为有你的世界才叫世界的完全，因为有你的生活才会有不同的体验。 新时代新北京， 它能让你能够仔细听清。 新时代新北京， 这正是我幸运的降临。 新时代的声音， 中国精神永远引领自己，引领自己。珍惜千年的沉淀，只能一熬又再添，辉煌历史在浮现，中华的努力成就今天。新时代的改变，我们目标走向前，新北京的改建，我们始终保持全新概念。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哦嘿嘿耶，哦哦哦哦哦哦嘿嘿耶，哦。细腻的词藻概括对你的诉说，可我不能把所有都表达出衷。这土地源于灿烂文化，还有你和我。我爱中国新时代生活，因为有你的世界才叫世界的完全，因为有你的生活才会有不同的体验。 新时代新北京， 它能让你能够仔细听清。 新时代新北京， 这正是为幸运的降临。 新时代的声音， 中国精神永远引领自己，引领自己。这几千年的沉淀，巨龙一熬又再添，辉煌历史在浮现，中华的努力成就今天。新时代的改变，我们目标走向前，新北京的改建，我们始终保持全新概念。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哦嘿嘿耶，哦哦哦哦哦哦嘿嘿耶，哦。新北京，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新时代新北京，新时代新北京。引领自己。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救。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直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没有惊慌呼救和奋力拍水，孩子们无声的挣扎被淹没在妈妈分心处理的一通电话里，或是爸爸埋头沉迷的手机视频中。危险时刻存在，事故往往就在疏忽的一瞬间。加强安全教育和有效看护，做一名合格的家长，溺水危险也能被我们拒之门外。应对儿童溺水，预防是最好的救援。